每瓶999元的价格，您看到电话卡的使用明细，满意了再付款，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最重要的是打电话抢占名额，4007108888，4007108888。感谢2613的周先生是再次订购10箱的原浆酒和万元话费会免费送到您的府上。感谢0095的齐先生订购，提供的地址呢会给大家进行安排，公司用酒我们也会特别注意。信息太多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4007107108888，4007107108888。毛香玉液原浆酒每瓶扫描价999元，今天呢1999，买一箱送一箱再送一箱，享购8周年再送1000块钱话费，赠送的话费为充值话费，只要下载一个 APP 就可以来使用了。4007108888，4007108888，留下最后的10秒钟给您拨打电话，4007108888，4007108888。 您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作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还在呢吗？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你脸上怎么样？红吗？ 我脸上为什么脸红啊？ 啊，你脸上不长包吗？ 脸上长包，那个青春期过了。 哦， 啊、 青春痘还在。 痘印还在，但是长痘的时候确实还挺闹心的。 是吧？你脸没肿。 干嘛呢？说点好话，这老咒巴人呢。 这那更没流脓吧？ 哎呦，越说越邪乎了。 说的不是你，说的是一姓李的啊。 说你自己的。 小李，小李，小李， 小李， 小李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了2样化妆品。 嗯， 一个叫瘦脸霜。 嗯 啊，另外一个叫瘦身霜。 哎呦，这是个爱美的姑娘吧？ 没有没有，小伙子嘛。 哎呦， 小李，小伙子。 哎，行 啊，您听听这听这个两个霜啊，一个是瘦脸，一个是瘦身、嗯， 效果怎么样啊？ 哎呀，小李反正当时是这样想的，有了这两样东西之后，就能够有一个更为苗条的身材和脸蛋了。 哼，想的简单，我们奋斗了这么多年、 啊， 那个苗条的身材也没过来呀。 哎呀，没想到小李抹了之后吧， 啊、 他过敏了 哦， 所以他脸这两天一直痒痒， 嗯， 甚至还流脓了。 哎呦， 哎呦这。怎么出门啊？ 这不是简单过敏吧？ 啊、这不好意思见人呢。这个小李他们家住崇文门，这8月中旬的一天啊，他们家小区门口突然支起了一个卖化妆品的小摊儿。 嗯， 小摊儿上就卖2种化妆品，就刚才提的，一个是瘦脸霜，一个是瘦身霜， 还专卖的架势哈。 哎呀，要说小李也是岁数不小了，30岁了。略微有点小胖， 嗯 啊，小伙子嘛，但是挺爱美， 啊、是 一直想让自己瘦一点 啊。 小李说呢，他当场就抹了抹，试了试， 嗯、 哎，当时觉得脸上身上立刻就紧了，嘿、 啊， 看上去真瘦了一圈。 听着，我怎么觉得有点这么吓人呢？ 他被洗脑了吧？ 玄乎 是吧？于是呢，小李真是掏了630块钱，买了一瓶瘦脸霜和一瓶瘦身霜， 还不便宜， 630。回家之后就连着抹了3天。每天抹2回， 着急呀、啊，想瘦啊、 哎！这赶上 BID 你懂吗？ 那什么呀？ 听健康北京就知道 BID 是什么意思。 嗯， 一天抹2回哈，起初2天的感觉一切都挺好。 嗯， 但是从第3天开始，他的脸就开始痒痒， 挠挠 、嗯，挠得出水儿。 哎呦 啊，小李也不敢挠了，怕挠破了。 是， 爱美的小李这下就不敢出门了，一直在家糗着。哎呀，不敢出去上单位，也不敢去医院呢，怕别人笑话的。 也不能就这么糗着呀，这身体要紧、 哎， 得去看看。 唯一鼓足勇气出门这一回，就是想去小区门口找那卖化妆品的小摊理论理论。 嗯， 到了门口才发现小摊早撤了，人家小摊一共就摆了2天，卖化妆品的人再也没回来过。回到家之后，小李的爸爸 就是特别生气， 老李生气了。 哎呀，你怎么老乱买东西？一气之下就把剩下还没有用完的瘦脸霜和瘦身霜直接就全给扔了。 其实也是心疼儿子。 哎呀，根据小李提供的照片，记者也是查询了这家经销化妆品的公司、生产厂家和卫生许可证号。哎，你别说，一发现啊，还真是真实有效的 啊。 在网上也有很多销售这种化妆品的商家。这样看来呢，有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小李可能对这种化妆品过敏啊，特异性体质，要不然就是他买了假货了。不过由于买的化妆品不是被老李给扔了吗？被他爸爸给扔了，这下没法去鉴定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了。 哎呦，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小李再也不敢在路边的小摊上买化妆品了。啊，他说不管是买到假货还是过敏了，起码应该能找着卖家。 是 啊，可是现在找你都不知道找谁去了，只能躲家里边。哎呀，每天对镜贴花黄，盼着自己的脸能快点好起来。 就不行，去趟医院吧，啊，我怕这晚上这脸上又流脓又起包，这再毁了容。 哎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哈，这不管男的不管女的，不管岁数大的还是岁数小的，但是一定得买靠谱的。是吧， 这个姑娘小伙的爱美之心能理解啊，但是还是这个脸面真的要紧。有的时候咱一着急，图便宜也好还是心急了也好，这反而欲速则不达呢。 是是是。哎，今天咱们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 嗯， 您每天洗脸的时候都用什么洗？洗完了之后都用什么来擦脸 啊？唠到这个事儿了， 啊， 是吧？ 对吧？ 看看家里那个洗面台、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 哎，就是您家那洗脸池子边上啊，洗脸盆的架子上边都放了一些什么东西？ 嗯， 啊，有没有洗面奶？ 嗯， 还是使肥皂、胰子啊？ 那是那是洗手巾、洗毛巾用的，这个叫洁面皂， 是吧？反正甭管怎么说，什么色的，什么样。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来聊聊你们家洗完脸之后您都用什么套的装备啊。我们的交流平台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南京的王女士啊，她接到了一个电话，一通电话。 嗯， 这个电话那头啊说是警察啊，这个给她传真了一份署名为密云县公安分局的逮捕通知书。哎呦，这慌张当中的王女士就信以为真呢，居然把自己账户当中的20000多块钱就转给了电话诈骗嫌疑人。目前真的警方已经就此案展开调查。 不是，这还能传真呢？ 那，啊，你看这北京传真到南京，南京传真到北京来啊。 嗨， 南京秦淮警方最近就接到了多起相似的报案。南京市民王女士啊，最近接到电话就说，人那边是民警啊，你涉嫌一大案子。王女士就挺疑惑，说我自己好好过日子，我能涉嫌什么案子呀？ 嗯。 说完之后，这个人又给王女士传真了一份所谓的逮捕通知书，上面有王女士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 哟， 并且说啊，王女士，你涉嫌的是0120特大网络诈骗案。 哦。 王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啊，一听这话有鼻子有眼，当时就慌了。这个涉的案子又比较严重啊，看着自己的个人信息，这一下就相信了。人家对方提出啊，避免王女士你的个人账户被冻结，这个把你的钱就转入一个安全账户吧。那个时候太紧张的王女士就吓昏了头，照着骗子的嘱咐就做了。王女士说啊，这名骗子还威胁她，这事儿不能外传，否则自己泄露的信息就会马上被逮捕。这慌了神的王女士啊，就把这25000多块钱转到了对方提供的所谓的安全账户。而根据南京那边的警方介绍啊，最近呢被骗的其实还不止王女士一个人，另一名小伙子损失更惨，被骗了80000多块钱。记者也采访了两位民警，他们都表示啊，这次骗子传真的那个逮捕通知书啊，其中啊有多处不规范，跟那个什么北京市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的表述那就是错误的，还有什么公章啊、落款啊不符，这些问题这个不能一一指出啊。 为什么呀？ 你指出了骗子也会学习的。你指出哪儿不对，人不就改了吗？是吧？ 这就跟检验钱包告诉对方钱包里边有什么一样。 那不能说太细哈。这名民警也表示啊，市民呢只需要牢记，警方是任何时候都不会要求当事人转账的，也就没有安全账户这一说，那就可以了。 您就记着这条，兜里的钱千万别忘出掏。 是 啊，如果真是比如说警察叔叔找你上门找你，那是有可能的，是吧？通过传真电话 就跟你说你涉案了，这是一般一听就是骗子。 对，也不怪咱这些市民朋友们害怕啊，因为那个个人信息确实是真实的。 嗯， 这又说回这话题，这些信息那些骗子哪来的呢？ 老生常谈，我都快说烦了。 是 啊，关键是没办法，七分钱一百个吧，据说就是 打包卖， 打包卖啊，你没辙。你有的时候你要不然逼得我们再换个手机号。然后呢，这个填名的时候到处都是瞎改名是吗？ 你现在这手机号也实名了， 啊、 你这也是个问题。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只能是处处小心啊！也是希望您兜里的钱别往外掏。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一般这个洗面台上、洗脸池子边上都摆什么样的洗面奶啊、擦脸油啊？用什么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你看人博岸博新说的，一年有四季，天天都洗脸，要问用啥擦，就一样毛巾。 哎呦，您下手轻点，会搓破皮儿的。 不是，男的擦脸真的不用。你看我基本上，就是任何擦脸油、嘎了油什么的都不用 啊， 依然很水嫩嘛。 不会起皮吗？ 不会啊， 人家又见青天说，我用男士套装洗面乳和护肤霜，你这叫讲究 是吧？哎呀，就怕有些男的还得拍脸， 还敷面膜 啊，面膜。我那天早上起来，从我们家出去上班，哎呦，我们家门口有个地库，一出来，哎呦，一司机的旁边坐一女的，俩人脸上都是白的，都贴的面膜出来 啊，开车这敷面膜出来， 这是准备敷着面膜去上班，你说你可着什么急？ 这吓唬人，你说这是。 哎，冯小顾还说，摊上的东西也敢买，这太随便了。卖了个兜说，哎呦，这什么？怎么前面两个发语词怎么发？ 哎呀妈，发的就是哎呀妈。 对，听着怎么前面来段广告呢？以为转了台了呢。啊，我们这段时间可能多多少少这个稍微往后错个一分多钟才开始。 你看这还有捣乱的，这那时花开就逗我玩。王哥，你播那广告真好玩，那不是我播的。 哎，不是挺像你播的？哎， 真的吗？ 啊， 那真不是我。 反正我们节目可能在这段时间或者今后一段时间略微晚个一两分钟哈，希望您多多包涵。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老爷啊，这 别上来乱叫， 你真是一家里边有一个老爷 啊。 啊 家里的长辈。 哎， 嗯， 老爷练摊儿， 练摊儿， 懂吗？ 跟哪儿练呢？ 反正路边上呗。 这不行，这个、 啊、 这不乱摆摊，这涉嫌违， 不光是一人练呢， 啊， 还让三个小不点陪练， 啊， 让三个不到10岁的外孙子，亲外孙子 啊 当伙计 啊 理由就是为了锻炼一下孩子嘛。这两天顺义城管在整治无照经营行动当中就发现了，哎，这个老人呢，哎，有点意思。 嗯， 这不是前两天顺义城管南采执法队对顺义啊这个有一个小区广场内的摆摊设点现象进行了联合整治。 嗯， 查的时候发现了一处卖玩具的摊点， 嗯， 有三个看起来不到10岁的小男孩。哎呦，城管来了之后，这三个不到10岁小男孩突然一拥而上 啊， 一边喊着这是我们的 啊， 一边慌忙开始收摊。 这不是城管来了，啊，一般都一哄而散，这怎么一拥而上呢？ 哎，小伙子们身手很矫健嘛。 啊， 旁边还有一位身穿蓝色上衣的老人啊，人家说这摊是我的，是摊主。 啊，嗯， 他跟执法人员说，哎呀，这三个小孩这都是我自己的外孙子 啊 三个。执法人员呢是暂扣了摊点所售的物品，玩具给扣了。 嗯， 而且呢还向这个摊主李某开了一个谈话通知书。第二天呢，人家李老爷就只能接受调查处理了。 嗯， 人家解释，这是我第一天摆摊儿， 嗯， 这不是孩子放暑假了吗，我想带他们体验社会，知道挣钱不容易， 哦， 啊，因此呢才会把玩具摊儿交给三个孩子打理，自己呢就负责收钱找钱。 嗯， 执法人员跟这个李老爷说这个社会锻炼呢不能选择做违法违规的事情， 嗯， 这孩子还小，得正确引导。最终呢，这个 李老爷因为无照经营被罚款了500块钱。 你看看，哎呀， 人家城管说的也对哈，就是社会锻炼不能做违法违规的事情，这是对的。当然我 好心办了坏事， 但是我觉得锻炼一下孩子这个接触社会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不也算接触社会了吗？ 对，你看人家从这个动作呀，从这个语言上面表现的还是很伶俐的。 嗨，反正最起码这让孩子们知道了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 哎，下回啊，比如说有很多小区啊，他们经常搞一些跳蚤市场，或者呢，您可以跟一些这个比如说学校啊，卖这个旧书旧报纸什么的，您都可以让孩子们来试试，甚至于学校也可以开展一下这样的活动吧。 这多少有点心疼这老爷那500块钱。 嗨， 因为小区的事儿发生了纠纷，业主委员会的委员葛某啊，就给小区的超过60岁的这个某位业主啊，老潘啊，这潘老太太发了一条短信，说这用词还下嘴比较狠的，什么杀了你的心都有。 哦， 这潘老太太就起诉啊，要求葛某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记者昨天了解到，通州法院判决驳回了潘老太太诉求，但是批评了葛某。潘老太太呀，跟这个葛某是同一个小区的业主。 嗯， 葛某是这个小区业委会的委员，俩人啊平常也没什么矛盾。2014年年底，小区改选物业公司，潘老太太就跟其他的几名业主啊不同意，于是就跟业委会发生了争执，导致业委会的会议没法继续进行。后来，作为业委会委员的葛某就给潘老太太发了一条短信，就包括刚才我们说那是什么的心都有。潘老太太说，哎呀，收这条短信之后，那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精神非常的压抑和痛苦。 嗯， 然后啊去医院就医，并且还向派出所报了案。2015年年初，潘老太呢这个起诉到法院，要求葛某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000多块钱。庭审当中啊，这个葛某就说啊，自己呀、啊、确实是因为一时的气愤而把短信发给了潘老太太。法院认为，葛某呢向潘老太太发送这样辱骂性质的短信行为啊，实属不妥。但是潘老太太主张自己生病，跟这个葛某的行为之间呢，那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他要求葛某支付医疗费的费这个诉讼请求啊，依据不足。而葛某发送的短信呢，这没向不特定的这个第三人公开，并没有导致潘老太太的社会名誉降低，也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呢，他主张精神补偿费的诉讼请求啊，也依据不足。 嗯， 所以法院判决驳回了潘老太太的诉求。 合二一条也没支持。 但是啊，这个法院同时也指出，葛某发送的短信内容啊粗俗，这个行为有悖社会公德，确实不合适，也对他依法进行了批评。 这该批评教育。是吧？您能发这样的短信，真是缺德啊！这 素质太低了， 是吧？但是这上法院，希望能够有一些警醒吧，街里街坊的啊，人家按说过去远亲不如近邻，都住一个小区，怎么能这样呢？ 而且这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你说就因为这么点事儿，毕竟那么大岁数了，这再有什么事儿，咱只对事儿不对人，你这人身攻击不合适是吧？ 对，改选物业也是为了让小区的服务更好一些嘛， 对， 是吧？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平时您用什么洗脸呢？用什么擦脸呢？有什么样的这个护肤品呢？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卖了个兜说，我就用一洗面奶， 嗯， 夏天洗完不用任何护肤品 哦， 啊，冬天也就是擦个保湿水什么的，别的也不擦。 嗯， 哎呀，还好自己皮肤还可以，一般不起痘啊，属于女同胞里边活得比较糙的。 您这叫活得结实，活得皮实。 我觉得一点也不糙啊。 就是啊， 啊，又洗面奶，又保湿水的。 不过是说这个，要是洗完脸之后什么都不擦， 嗯， 哎，那皮肤紧绷的感觉可真是这个立竿见影啊！我就觉得我绷的马上就要变成那个春天刚刚挖出来的土豆一样，要爆皮了，我都不敢使劲笑。 春天挖出的土豆不光是爆皮吧？ 反正就是那样，所以得赶紧擦油。哦， 是吧？你这样一想象就想的比较多了。哎呀，小美妈说，不信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妆品 啊， 洗脸用香皂， 嗯， 护肤用维生素 E 乳， 嗯， 我虽然近60岁了，皮肤也挺好的嘛。 是， 朋友们都说我很年轻。 发张图来看看嘛。那个那是花开说啊，我现在洗脸啊，那都用宝宝皂。洗完脸之后，脸抹的呢也是宝宝霜。 嗯， 他觉得成年人的化妆品啊，不如宝宝的这个产品好用。 嗯，这个孩子的化妆品理论上来说是少刺激的，就是不会起太多的过敏反应。 嗯，主要是那个宝宝的那些产品，那个味道也特别可爱， 是吧？ 啊， 说我还说呢，我一年四季都用冷水洗脸。 嗯 啊，夏天不用洗面奶， 洗完脸也不用毛巾擦干，让脸自然风干。 哎呀、 啊、然后用奶液护肤，可能的话中午饭后再洗脸再保湿，真细致啊。当然用风干这种办法吧， 会带走皮肤本身的水分， 是吧？ 嗯，真的 啊， 反正这最好还是洗完脸之后及时擦干，该拍水拍水，该擦乳擦乳。您要是不喜欢这些，就擦个什么油啊、什么霜什么的，那就可以了。 我上大学时候，我们同学同宿舍一男生， 嗯， 哎呀，洗发液、护发素、擦脸油都带了， 是吧？ 洗完澡发现没带毛巾，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 风干的呗。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联系，来聊聊您平时都用什么洗脸，用什么样的东西擦脸。 嗯 啊，我们期待着和您保持互动。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七八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更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老公，你开这么快，外面气温又那么高，轮胎受不受得了啊？ 没问题，咱家的车装了铁将军胎压，四个轮胎压力全是2.5，平衡又安全。 想到安全，想到铁将军。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保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情况。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小营路北外侧车道是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目前城区总体路况良好，西二环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北双向出行的时候车多，建议绕行相邻的三里河东路或者是赵登禹路进行通行。东二环北段的外环方向和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内环方向目前车辆行驶缓慢。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哎呀，今儿洗脸用什么呢？ 洗完脸之后再抹点什么呢？ 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件事，好市民啊。昨天早上起来8点多左右，在朝阳区慈云寺公交车站，有一辆轿车呀，在剐蹭了公交车之后，竟然没停啊，直接就跑了。 肇事逃逸。 据市民屈先生说，早上起8点左右，我上班的时候，经过慈云寺公交站，有一辆605路公交车刚刚进站，正在等待乘客下车呢，有一辆银色的轿车就开过来了，轿车的右前方直接就撞到了公交车的左前轮， 这就碰上了。 哎呀，所幸正值是早高峰啊，这路面比较拥挤，这轿车啊车速不快 啊， 公交车呢只是轻微啊剐蹭。徐先生说呢，公交司机下车的时候，嘿，这轿车已经向右前方开去了，驶进一片居民区， 没停。 哎呀，这个徐先生是好市民呐，立刻沿驶离方向去找去了。不行，我得找着他。10多分钟之后啊，在八里庄西里612号楼前找到了这辆肇事的本田轿车，这个车停在草丛当中，车里边已经没人了。他立刻拍照取证，并且呢和公交车队取得了联系，把照片提交给对方了。根据他提供的这个照片显示啊，银色本田车停在草丛里边，这个轿车前保险杠已经断裂了，右前胎已经瘪了， 哎呦， 车尾处的牌照下方还贴有 八零后字样， 他自己撞得更严重。 哎呀，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八零后啊？屈先生说：“你说我怎么想起来要找他去呢？ 为什么呀？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啊。” 一问问清楚了，原来啊，屈先生自己的车在两年前也被撞了。 哦， 撞了之后始终找不着肇事者。这不是昨天出门比较早， 嗯、 一看时间还富裕，又看到这个情况跟自己情况很类似啊、 嗯， 不行，我得帮个忙，做个热心的好市民， 仗义。 据事发时的605路公交司机说看过照片之后啊，确认就是那辆肇事车辆。目前的车队已经把这个照片啊提供给警方，并且报警了。 嗯，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这个肇事司机逃逸哈，反正我觉得他碰上这样的好市民啊，他也逃不了几天。 反正不管什么样的原因啊，我觉得那都不能成为您逃逸的理由啊。 嗯， 你再跑一个我看看。 嗨， 你好， 希望能够反省啊，知道自己干的到底是什么。 昨天下午5点多钟啊，西城区广安门外的荣丰2008小区的一栋高层啊，这个居民楼发生了火灾，7层的一位居民家的落地窗户被烧破了，后来这个火被消防队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楼道里还有不少居民和这个清洁工人在扫水，电梯呢已经停运了。失火的住户的门框上贴着封条，就在楼道的最东侧。火灾让这条楼道的尽头的窗户都破碎，而且这个沿着楼道往西走啊，大约有近50米长的楼道高处的墙都被熏的这个变了色儿，有几户人家正跟那儿扫水呢。而距离起火房屋20米之外的一户家里的墙面也都被熏黑了。根据邻居们说啊，这个下午5点10分左右就听见楼道里有人嚷嚷，但是这个家里关着门也没闻着什么奇怪的味儿啊。这位住户开门就发现，哎呦呵，这不得了了，楼道里全是浓烟呐，赶紧就摸着楼道的墙壁一路就向楼梯走去。随着楼里的人们一起下楼躲避，而站在楼下大家也看到啊，失火住户家里的落地窗已经被烧破，那个火舌啊就从窗户里不住的往外冒。对于起火的原因，有物业工作人员说，失火住户家呢是出租房，当时啊有人在家看电视，那个电视啊是一台老式的显像管的。 哎呦， 你说看着看着突然就发生爆炸了，有人说啊电视机爆炸直接炸穿了落地窗， 哦， 也有人说吧是爆炸引起的火灾之后把玻璃窗烧坏的，但是幸运的是啊屋里的人是及时逃出来没受伤。 你说这老款的这种显像管的电视看来还真是不大安全哈。 嗯， 这个按说这掐着一算，这电视怎么着也得有10年了吧。 那这不止 是吧、 嗯、 这个过去21摇你懂吗？ 嗯，21寸的遥控器， 21寸平板什么直角带遥控器的， 带遥控器的 彩色电视 啊 那个当年买起来可费劲了、 哦、 现在都没这个东西了。 21寸那显示电脑显示屏都比它大。 是，不过话说回来了，有些老人呢可能觉得这个新三年旧三年哈还能对付使。 那电视机不能缝缝补补。 对对对，但是还觉得没坏还能看出影来，咱别那个太败了、啊。 舍不得。 但是话说回来了，有些老物件吧它可能耗能就是费电、 嗯、 啊，另外呢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在从这个角度上讲呢，还是希望您及时来更换一些不安全的东西。 您检查检查家里那高压锅呀、 啊、 电吹风啊，这些是不是用的年头太久了呀？ 嗯、包括什么燃气灶、 微波炉、 啊、洗衣服那不是洗澡那叫什么来着？ 热水器， 哎，都有可能存在一些安全隐患，还是希望您定期查查。哎呀，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张老汉这件事儿哈、啊，有点郁闷。80多岁了，老头啊的和韩某呢是夫妇，结果呢被上门推销药品的青年一个姓郭一个姓苗给骗了，骗的还不轻，骗的挺惨，把房子都给骗没了。 哎呦， 这现在关键老头因为被骗了之后怒不可遏， 嗯 啊，郁郁中离世。 哎呦 啊，这个郁闷死。那么原告韩某就是这个老伴儿啊， 韩大妈、 啊、韩大妈说，2012年的一天呢，这个姓郭的和姓苗的俩人到家里边敲门推销药品。估计是嘴甜，闲聊当中啊，这俩人就请求他和老伴儿办理房屋抵押，向银行啊申请贷款。 这是多大一事儿啊！ 这挺大的事儿啊！ 就是啊。 由于他和老伴儿年事已高，80多岁了，不明白办理抵押贷款的具体流程， 嗯， 就全部委托这个苗某啊，就是那小伙子、 啊、 姓苗的， 嗯， 办理这件事儿。自己呢，只是配合签了相关手续，说白了就是去签字了。 哎呦，房子被骗了！ 哎呀，没想到啊，这个苗某呢，私自把他们两口子的房产过户到郭某名下，并且向银行贷了53万块钱。 胆子够大的。 2012年10月20号呢，苗某向他们夫妻俩出具了一份证明书，保证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全部还清贷款，并且把房屋恢复到丈夫张某的名下。这不是已经被改到他名下了吗？2013年1月9号呢，苗某又向张某出具了确认及承诺书，确认登记在郭某名下的房产实际是张某的，实际是张老头的。啊，我们随时无条件的将帮把房屋过户到张某名下，反正答应的满应满许啊。夫妻俩人也是一直盼望着这个苗某能够恪守诚信， 够实在的。 哎呀，但是事与愿违啊，苗某一次又一次推脱归还房屋所有权，这老头张某怒气伤身，抑郁郁闷至死。由于苗某不按期归还银行贷款，银行已经把这房子准备要收回来了。你说这个事儿闹的，所以有些岁数大的大爷大妈呀，您真得留神，别旁边您亲儿子亲闺女不在身边，来了个外人嘴甜，把您哄到天上去了，然后您就什么都行，这我签字。您可能都不知道您签字所负担的法律风险到底是什么。 对，我也好奇纳闷呢，你说这张大爷韩大妈这他们家孩子去哪儿了？这附近就没有别的亲戚吗？这么大一事儿， 哎， 你说让老两口自己承担，最后还闹得这么一个悲惨的结局。 关键是可能也没跟家里边人说，所以老人呢有的时候多跟自己的子女念叨念叨哈，多把自己的一些决定呢跟子女说说，也希望当子女的您得关心老人的生活，对吧？ 是 房子这是老人一辈子的积蓄， 没错， 最大的一笔积蓄了，得看住了。 2014年7月27号，王先生啊，骑着他那电动小三轮，带着小明跟另外一个小孩啊，通过这个过这个通州区的这个火线镇的一个十字路口，就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啊，王先生把他那电动三轮车就停放在了非机动车的行车道。 干嘛呀？ 下车到路边买个西瓜 啊，这个很正常， 夏天天热嘛。虽然他那电动小三轮已经熄了火了，但是啊，车钥匙没拔下来 啊， 这不带着俩小孩呢吗？没想到坐在车里玩耍的小明啊，触动了那个钥匙，导致电动三轮车启动，还撞上了同样停放在这个非机动车道行车道内的另一辆电动车，导致人家车上的车主赵先生摔伤。 就是一拧钥匙车走了， 就往前冲嘛，是吧？ 哎， 这个事后啊，赵先生起诉到法院，要求王先生跟小明赔偿各项损失10000多块钱。通州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王先生和小明啊，那都是侵权人，小明事发的时候还没年满2周岁，所以啊，不具备辨认自身行为的能力， 就是跟我们家孩子一边大，就是正是到处摸索到处来试验的这个年纪。 那孩子不懂，那王先生懂啊。 对， 王先生作为同行的法定监护人，对于小明啊没有尽到合理的监护义务，应该对小明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啊，考虑到这个双方都是把车辆停在了非机动车的行车道内，这个赵先生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过错，那不是个停车的地方。通州法院一审判决王先生赔偿医疗费、营养费等各项损失7900多块钱。一审判决之后啊，王先生、小明提起上诉，经过二审法院调解，双方呢达成了调解意见，王先生最终一次性赔偿赵先生5000块。 其实啊，孩子活泼好动，这确实是一件好事儿啊，探索世界嘛。但是家长呢，您不能放松监管的义务，对吧？时刻您得盯着点您家孩子，尤其是1岁多，他干了些什么？有可能您觉得这是因为一时疏忽造成的，但是确实监管的一些疏忽确实容易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 你说孩子闯了祸了， 啊， 撞了人，这顺手您自己孩子也受了伤，您不自己心疼吗？ 孩子这算闯祸吗？ 这当然算闯祸了， 这算大人闯祸。 也是哈， 啊，是吧？哎呀，说起亲身经历吧，我们家孩子也爱玩车， 小孩 1岁多， 小男孩。 哎呀，在我那车上，当然了是不可能把火打着了，在我车上拧拧方向盘。 你还有电动小三轮呢？ 没有，汽车， 摁 这钮，摁那钮。后来呢，有一天，那他回家继续跟他妈妈玩耍，我开车上班，路上三伏天啊，越开越热，越开越热， 开空调啊， 开着空调呢，腰热。后来低头一看，座椅加热被孩子给摁开了， 这烤熟了一会儿都。 所以由此可见呢，孩子活泼好动，但是你得盯着，由此就是你稍一不留神吧，就有可能这孩子做了一些你不太能够 明白的事情。 你看，要不然小师傅稍不留神那就坑爹呀。 嗨，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都用什么洗脸？洗脸用什么擦脸啊？9605说，一年四季只用冷水洗脸，什么都没抹过。 嗯， 今年58岁了，脸上什么斑什么点都不长。哎呀，是劝大家哈，这个抹什么都不如出汗好。 出汗？ 出汗好啊。 那出汗得勤洗澡，要不然你娟子1955说，其实啊，人的皮肤质地主要是天生的， 嗯， 有的人毛孔就比较粗糙，所以啊要靠打底霜和粉底来弥补。 哦， 像那些皮肤细腻的，只要抹一点营养霜就很好了。所以啊，买化妆品一定要买正规厂家的。 嗯， 适当的淡妆是必要的，毕竟啊，爱美之心是人之常情。 哎，还有很多朋友也都在说，像张耀辉说了，夏天基本用清水洗脸，偶尔用个洗面奶。 嗯 啊，这个春秋冬季空气干燥，保湿乳液什么的是必须的。 嗯 啊，有时候花粉还过敏，就用啊某医院生产的研制的一些其他的这个啊什么热乳啊， 乳霜，嗯， 哎，效果还不错，这叫只选适合自己的，不选贵的。 那博安博心说 啊， 王哥说的对呀，洗脸之后自然风干会带走皮肤本身的水分，同时那水碱也挂脸上了，脸都花了。 二师兄说的对呀， 王哥说的对呀。 是这意思 啊， 反正总之哈，是希望大家爱美可以，千万别像我们今天说那小李似的，摊儿边上买东西，结果脸上长脓流脓了 啊这确实不 希望他早日康复啊。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 到6:00，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东艺日盛装饰，专注品质家装18年。 这个中秋，你的爱送给谁？哈根达斯月饼冰激凌，让爱传递，情缘中秋。立即搜索哈根达斯。 邮储手机银行转账免费了，2015年全年邮储银行全国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进行行内硬币转账，跨行汇款均免收手续费，更多精彩敬请关注邮储银行一路有你活动。 中信银行带您逛中网，62开头中信卡经专属渠道购票享15%优惠，更有小泽沙娃签名同款球拍达标获赠，微信关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回复中网报名吧。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 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膝盖上留下的刺痛仿佛在提醒他，永远不要忘记那场战争。几年前，老人成了社区治安巡逻志愿者，巡逻时总爱穿上一身绿军装，袖子上的红袖标也一如他胸前那一串军功章，熠熠生辉。 在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向抗日英雄致敬，向中华民族致敬。